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25章掉下。 袁子峰想把李琴书送回去，却被他摇头拒绝。 没事，我酒醒得差不多了，洗个澡就能睡觉了。 你不能洗澡，喝完酒洗澡容易出事儿。你要出了事儿，我不就成了犯罪嫌疑人了？你别自己不要命了，还把我给搭进去了。 李琴书被他逗得不由得扯了扯嘴角，无奈地摇头道：“ 行，那你进来吧。” 李琴书伸出手按密码，袁子峰状似无所谓地站在旁边，眼神死死盯着他的手上的动作，想看看密码是什么。却不想李琴书按到一半突然意识到什么，扭过头看他：“ 别偷看啊。”“ 谁稀罕偷看你家密码？”袁子峰飞快地收回视线。你这破房子才值多少钱啊？我有那必要吗？我。李琴书笑了一声，飞快地按完密码，门咔嗒一声开了，他这才领先走进去。李琴书的脚步仍有些虚浮，换鞋时候险些一头栽下去，索性袁子峰在后面拽了他一把，还特别臭屁的道：“我要不跟着你，你现在已经完了。”“ 是，谢谢你啊。”“哎，进来吧，请你喝杯茶。” 袁子峰穿上李琴书拿来的鞋，将门给搭上，四处打量房内的布置，和他上次看到的差不了多少。李琴书站了会儿，没反应过来自己要干嘛，还是袁子峰提醒他道：“换衣服。”“ 哦。” 李琴书恍然应了一声，走进卧室。袁子峰看了看他的冰箱，里面东西倒是挺多的。他翻箱倒柜了半天，弄出做醒酒汤的原材料来，对着网上搜索出的食谱打燃了火。李琴书换了套睡衣，身上这味道顿时淡了不少。出来见到他在厨房忙活，愣了一瞬：“ 你做什么呢？”“ 你坐会儿啊，别瞎走，万一又栽下去了。”李琴书站了片刻，这才捏着眉头道：“ 谢谢。” 客厅的窗帘拉开，外面的灯光差不多都熄灭了，兴许是进入深夜的缘故，连马路上的喇叭声都轻了不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厨房偶尔传来碗盆相碰的声音，显得格外的清脆明显。这是灶火的声音，也是一种令人眷恋的存在。袁子峰煮完了醒酒汤，自己尝了尝，味道好像还不算太糟糕啊，端了一碗往客厅去。温暖的氛围让他前所未有的放松，李琴书已经睡着了，睡得很熟，神色放松。袁子峰这才发现他眼皮子底下一片青黑，看上去像是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过了，很疲惫。如果他此刻把对方叫醒了，说不定会打扰他的美梦。犹豫了一下，袁子峰没再喊他，而是小心翼翼地把他抱回卧室，然后自己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。李琴书家里因为是一套一居室，所以客厅面积挺小的，沙发对于需要睡眠的袁子峰来说更是有些局促。他翻来覆去好一阵，愣是睡不着，盯着外面的天空看了半天，最后认命地起身往屋里去。他躺在了李琴书的旁边。哎，反正大家都是男人，无所谓谁占谁的便宜，他也不会趁人之危。大半夜的，袁子峰睡得正熟呢， 突然觉得一个滚烫的身体滚入自己的怀抱之中，鼻尖还混合了一股酒香加蓝莓味的沐浴露的香味，原子风搂得更紧了些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睁开眼才发现自己和李琴书几乎是缠在一起了。李琴书还没醒呢，但早起的生理反应令原子风有几分尴尬。他动了动，李琴书就跟着吸了吸鼻子，紧接着也睁开了双眼。原子风和李琴书四目相对，先是一愣，紧接着是一种尴尬的气氛瞬间把头发丝儿都快燃起来了。原子风下意识松开手，李琴书整个人往后面一滚，一不小心滚过头了，砰的一声滚到地上去了。 啊，哎，你没事吧？ 原子风飞快往前一蹭，看着摔到地上的李琴书。李琴书按了按自己尾椎骨，眉头一皱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昨晚上 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来的。你们家那沙发太短了，我没睡的地方，那只好跟你凑合凑合。 原子风先发制人，倒是让李琴书无话可说。他盯着对方看了半天，两人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之下，居然都扯了扯嘴角，异口同声地笑了出来。 你居然掉床底下去了，我没想到你也有这么蠢的一面。 每个人都有愚蠢的时候，只不过比你好多了。 你非得损我这么一下？ 起床吧。 客厅的茶几上还摆放着原子风给李琴书的醒酒汤，李琴书宿醉后醒来，头确实挺疼的，热了之后一口饮尽，意外的发现味道居然还算不错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 什么时候学的？ 昨天晚上趁热打铁。 哦。 李琴书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此刻劲儿也差不多缓过来了，这才开口说道： 待会儿我把你的车开出去洗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把你车弄成那种样子。 李琴书醒了酒之后，那种令人气闷的刻意生疏的感觉又出来了，原子风一时气短，竟也没开口说话。两人吃完早餐，直到出了门都没说上几句话。原子风倒是想和李琴书多说呢，但他还是拉不下那面子呀，再加上知道自己即便是说了，李琴书肯定也不会太搭理他，干脆就不开口了。总之两人之前的气氛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，如果不是没人提之前的事儿，估计他们俩早就又大吵了一顿。所幸此刻两人都挺稳得住的，谁也没主动开口提及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哟。